让我们一起为北京榜样点赞。北京时间22:00，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活力调频 FM98.2 兆赫 ，AM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晚上10点，天津。摩天轮亮起，比童话更美的是我们相信童话。2019年北京青年广播全新打造12档节目与你见面， 志在未来。 我是夏晴，志在未来，让职场之门为你打开。 我是体验官。 大家好，我是高燕，时尚潮流新体验尽在我是体验官。 左右巡航， 我是常小航，左右声道巡游远航， 志享生活， 环球数码有新意。 辣妈正传， 大家好，我是袁一，辣妈正传让你养娃不乱， 一起改变， 一起改变，如你所愿。 982变形记， 我是小雨，变成更好的自己，我在982变形记等你哦。 漫游嗨翻天， 我是漫游嗨翻天主持人小美。2019，让我们继续打破次元壁， 挑战新歌声。 我是道道，好听、好看、好玩，就在挑战新歌声。 夜色开场白， 我是楚笑，愿你身处清澈的夜，常有从容的笑。 10点答录机， 我是周准，夜里的声音会发光。 杰克堂的故事盒， 我是杰克堂，把你的心事酝酿成诗。 青年广播诚意巨制12档全新节目，2019陪你天长地久。 我是杰克堂，这里是10点答录机，请留言。 你最近好吗？ 10点答录机，把你的心事酝酿成诗。北京时间22:0233秒，您正在收听收看的就是10点答录机。你好，我是杰克堂。如果现在你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不管是在花椒上还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你都会看到今天10点答录机的直播间有一点不一样，包括我们现在耳边听到的电乐声、音乐声都是真弹真唱啊。所以欢迎一下我们今天我们的音乐人冯帆，欢迎他来和大家，能不能一边弹琴一边打个招呼呢？ 大家好，我是冯帆。 所以一般都是自弹自唱啊，这是自弹自说，非常非常的要有功底才可以完成的事情。已经看到很多的朋友进入到了花椒的直播间，比如爱你我怕爱了，还有骗你一辈子，下关的风，被茉莉茉莉毒毒死，失意的鱼等等等等，欢迎你们来到10点答录机的直播间。而我呢是杰克堂。所以其实刚才我们在我们的片花当中已经听到了明年我们的节目预告，明年杰克堂的故事盒将会变成一个独立的节目，就叫杰克堂的故事盒。而到时候和我一起合作的音乐人就在我的，从这个位置看我们有一种隔空对话的感觉，就是冯帆了。所以在今年最后的时光，我们会刚好和大家慢慢的熟悉起来。可以熟悉他的吉他的音色，他的说话的风格和态度，以及杰克堂终于不再寂寞了，因为在直播间里面不仅我一个人和大家去聊一聊，还有另外一位男性视角。当然周准在周一到周五的时候还是会照样陪伴大家啊。你好 Mr. Ye， 昨天还是1级的萌新宝宝，今天就已经3级了，升级成功， 所以在昨天晚上玩之后，是不是又去别的地方逛了逛呢？欢迎你们，欢迎，我是小王子七六，欢迎我家猫猫叫汪汪，欢迎山高猴为峰，还有漂流过期的温柔，你们好。那让我们先来进入今天晚上十点大陆期的第一首歌，哈，非常熟悉的前奏，因为这个前奏太好听了，所以我决定我们不把前奏的时间占满用来说话，而是静静享受。趁着间奏感谢一下 Mr. Ye 送的初吻啊，虽然这首歌是改编自 Yellow Coldplay， 但是感觉郑钧在翻唱的时候还是有他自己的风格。幸福了很久的还有啊，奇哉妙绝送的桃花啊，好有默契，越来越有默契了。当我把 推子推上去的时候，我们现场的音乐就响了起来。所以从这个角度你可以看到，今天十点大陆机的直播间一点也不寂寞，当然平时也不寂寞，因为有你们的相伴。我家猫猫叫汪汪，网络不好，终于看到画面了。所以看到这样的构图还满意吗？在最接近你的位置是一个非常复古的老式的黑胶唱片机，在离你稍微再近一点的呢是最近有点发胖的杰克糖，而在遥远的，好像不能说是遥远啊，在彼岸是我们的冯帆，我们的音乐人冯帆。所以我们今天听到的所有的音乐的部分都会是来自于他，因为其实这样的感觉很奇妙，它完完全全是现场的。在我们接下来杰克糖的故事盒即将开启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的故事、我们的节奏和琴声是完全融为一体的。好，你们准备好了吗？因为杰克糖的故事盒马上开启。 歌里的故事，故事里的歌，原本不在同一个创作时空，却在与你相遇的那一刻相通了。杰克糖的故事盒等你开启。 所以今天我们要聊的话题是什么呢？在这里，美好的状态，这是我们今天杰克糖故事盒的内容，也是我们即将要聊的部分。那在开始之前，我们要请冯帆这位一直在用吉他跟我们聊天的安静的美男子跟我们用话筒说两句话。 好， 很想知道对于男生来说，你认为美好的状态，听到美好的状态这五个字的时候，首先浮现在脑海中的是什么样的 画面和状态呢？ 我觉得应该是沉浸在一件事儿里面。 沉浸在某件事情当中，这个你知道吗？在心理学当中把这个现象叫做心流。心流就是心流动的这两个字哈，就是说当我们非常非常沉浸在某一件事情的时候，就会有心流的发生。可能就像你说的那种沉浸在当中就会忘我的感觉，是吗？ 我觉得这个名字还挺艺术的。 是吗？已经在思考那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对啊。 所以在什么时候会让你有心流呢？会有那种沉浸的忘我的状态呢？ 我觉得对于我来说，那当然是做音乐的时候，创作的时候。 那么我希望接下来我们杰克糖的故事盒在讲故事的时候，我是用嘴巴用语言来去构建一个故事，而你可以用琴声来去给各个故事增加它应该有的色彩。那我就把电乐推下来了，因为你在说话的时候我要给你一点感觉，对。是不是很贴心？那接下来我们要讲的这个故事就是完美的状态。我但凡牵扯到创作的事情，我想都是需要一些天赋的。后来我有给 Z 看我写的故事， Z 沉默了很久，说没想到我在你的笔下是这样一个状态，太糟糕了。我靠在沙发上反问他，有吗？可我没有觉得啊。他扳正我的肩膀，很严肃地告诉我，你从来没有写过你的神经质和有的时候太冷漠，你不客观，你忘掉了我的好。我歪着脑子装着仔细回忆的样子，可是我写过我觉得和你最美好的时光呀。 Z 说，那不算，那是我们两个共同的浪漫，你得写我为你操碎了心。我大笑，不，我的文章里只有我最好。说完再次倒在沙发上， Z 抱着电脑很认真地对我说，我想你应该写一本书， 有你自己偏执浪漫的书，再找人帮你画上插画。是的， Z 总是鼓励我，帮我想可以做的一切有意义的事，而我是个懒人，大概懒人有懒福吧。我似乎永远都不愿意为自己操心。谢谢伯伯的关注，还有很多从猜我是什么鬼分享过来看直播的朋友们，欢迎来到十点打卤机的直播间。现在我们听到的歌曲也是我非常欣赏的一位音乐人，他叫邓紫檀，齐紫檀，双生光。是齐紫檀的双生光，不知道这样的声线，这样的音乐给你会造成什么样的触动，是否喜欢呢？ Mr. Ye 说，最好的状态是该做什么的时候就做什么。我家猫猫叫汪汪，哎呀，来花椒只是为了看杰克堂，哎呀，一不小心忽然发现自己还升级了，这也是一种挺好的状态啊，无心插柳柳成荫的状态。猜我是什么鬼说，最好的状态就是脑袋里什么都不想，最放松的时候，也或许是 享受做某件事开心的时候。谢谢星云福送的桃花。我想在听棋子弹唱歌的时候，我也会设想他应该也在最好的状态里边，是有一种忘我的感觉。因为第一次去看他的现场也是在一位朋友的推荐下，虽然那个场地并不大，但是看着台上的他依然光彩照人。我想对于很多的创作者来说，认真的投入在创作当中就是属于他们的最好的状态。杰克堂的故事盒，让我们继续。 歌里的故事，故事里的歌，原本不在同一个创作时空，却在与你相遇的那一刻相通了。杰克堂的故事盒，等你开启。哈， 又听到了现场的音乐吉他声。我挺想问问刚才跟我一起坐在直播间里面倾听棋子弹唱歌的冯帆，你觉得他唱怎么样？这歌怎么样？可以完全非常用音乐人专业的角度来品评一下。可能时不时的就会有这样的时刻，你做好心理准备。 我得想一想。 如果你需要想的话，我需不需要给你来点电乐？还是你需要一边弹琴一边想，有助于你的思考？ 我觉得那首歌的整体的那个意境特别好，让人感觉特别有画面感。它可能就不是简简单单，不像一首平常的流行歌那种，它可能想告诉别人的东西比较，就是比较深层次的东西吧， 比较丰富。 对， 我觉得我同意，因为其实在听这首歌，尤其是我第一次听这首歌是在现场听的，所以你能想象配合这种灯光那种感受和画面，你会好像更有那种沉浸在当中的美好的状态。嘿，我们一不小心就回归到正题了，美好的状态，这是我们今天的主题。所以关于美好的状态，你有什么想说的？或者你认为的美好的状态是什么样子的？或者你对于我们在十点答录机当中所播放的歌曲有什么样的感受，都可以分享出来。那我们就一边读故事一边来搜集大家的感受。啊，写书这件事儿我没有考虑过，有时候我觉得我也不是那么适合，我的脑细胞太跳跃，或者说我总是想好了一个故事的开头，却没有办法去设计过程，所有的人物应该发生什么样的纠缠。 Z 对我说，你怎么不问我你在我的记忆里是什么样子的？我问他，那我在你的记忆里是什么样子呢？他继续盯着电脑上的文字边看边说，九月份的时候我去台湾环岛自驾游，风景美得不像话，那里的人很安静地过着自己的生活，哪怕是做服务生，他们都过得很快乐，拥有极简的生活。那个时候我就很想你，我就想要是你和我一起来就好了。我想给你打电话告诉你这个地方很适合你，我仿佛看得到你在靠海的房子里种着你的花，安静地对着日出日落写着你的文字，这样的你会很快乐，只要不让你参与世俗。说完 Z 转头望着我，我闭着眼睛试图在我的脑海当中构造出刚刚 Z 描述的画面。我光着脚在海边细软的沙子上走着，只有我一个人。可我睁开眼对他说，可是人是不可能脱离世俗的，你我都办不到，所以想象才是美好的。 Z 摇摇头，你应该有你自己理想的生活，你看 你之前写的 TY， 你写了那么多，那你自己最理想的生活你考虑过吗？难道不应该有一点追求吗？我起身盘着脚坐着对自己说，不是 TY， 不是故事， TY 是真的人。然后想了想又说，啊，不对， TY 也是故事，我写了吗？写了的就应该算作故事啊。 Z 又转开了头，并没有继续接 TY 的话。我看着他补了一句，啊，有一天 TY 对我说，你一定是一个好脾气的人。 Z 想了一下说，哼，下次请他在小酒馆喝酒吧，那个小酒馆还是我带你去的呢，你也没说。我懒得理他，说，嗨，你的意见可真多。Save the day， 当你遇到美好的状态的时候，可能就会有这样的冲动吧。 京，爱北京，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评选开始投票，登录网址歌唱 bj.bitime.com， 选出你心中的北京旋律。 我是杰克唐，这里是十点答录机，请留言。 你最近好吗？ 十点答录机，把你的心事酝酿成诗。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就是十点答录机，我是杰克唐。你好，周日晚上十点到十一点钟，今天不是杰克唐一个人和你相伴，还有弹吉他的冯帆同学，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Hello， 大家好，我是冯帆。 你还在吗？或者还有新来的朋友，看到有很多陌生的名字，所以证明有新朋友光临十点答录机。当然还有很多老朋友，有的时候我经常会有这样的感受，就是在十点答录机看了你们的留言，看到你们的名字，就好像看到你们的本人一样，就好像名字就是你们的那张脸，这种感觉很奇妙，也算是一种美好的状态，因为看着自己熟悉的人进进出出。我们今天聊的话题就是美好的状态，所以如果你有什么根据这五个字生发出来的任何感想，或者是对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的音乐认为哪一首比较符合自己心中的状态，能够引发共鸣，都欢迎来和我交流。我们的找到我们的方式有以下几种，比如说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在上面就可以找到我们，或者呢你也可以在花椒上面搜索十点答录机，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间的现场的各个角度，比如说啊，这是我们的大全景，这是可以看到我们两个人的状态，这是啊可以看到一个 LED 屏和一个大喇叭的状态，还有可以看到冯帆的坐在一个高脚凳上弹着琴的状态。所有的这一切是不是美好的状态呢？对我来说是。希望在周日晚上的这一个小时的时间当中，可以给你营造这样一个美好的状态。接下来我们继续讲故事，在讲故事之前我要先及时化一下，哎，对，就是所谓的及时化，就是现在此刻马上去采访冯帆同学，感觉刚刚的半个小时度过的怎么样呢？ 我现在在这个状态里 所以这个状态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的话是什么状态呢？ 那当然是完美的状态了。 哇，完美，那就让我们把这个完美再继续一下吧。 歌里的故事，故事里的歌，原本不在同一个创作时空，却在与你相遇的那一刻相通了。杰克唐的故事盒，等你开启。 他也没有理我的小抱怨，继续看电脑，我呢又无趣地靠在沙发上休息。等到他看到十一月的时候，他问我，哎，十三后来跟书店老板在一起了吗？我回答，你没看到吗？十三走了，去意大利了。 Z 继续说，你干嘛不给他们写一个好的结局？我想了一下，又倔强地说，哎，先生，这就是人生，是现实里多的是不完美，缺的是完美，懂吗？可 Z 说，谁还要在文字当中再去体会艰难呢？难道不应该给所有人一个美好的幻想吗？我说了，你就是一个很冷漠的人，我好像都没有看见你 看任何电影哭过。我偏过头不再理他，只是想起十三，不知道现在如愿的他是不是正拿着画笔悠然自得。这个星期有两次路过书店，老板并没有开门，门牌上挂着休业停顿。冬天的夜来得特别早，才四点多一点，天已经要全黑了。虽然关着窗户，但是听得到风呼啸的声音。 Z 又回到了身旁，看着电脑，我们漫不经心的闲聊。也许我们彼此互为习惯，也许所有的爱情到最后都这样的，看到了它的残酷，才懂得如何相守。Mr. 叶说，音乐配上杰克堂的声音真美好，对吧？这就是我们想要给你营造的美好状态。 奢侈的梦，别再说，该说的都已经说得太多，就算是一句轻轻的保持联络，眼前的天空泛红，像是离别的气候。 这是来自杨乃文的未接来电，也是我非常欣赏的一位很有个性的音乐人。看到很多朋友的留言，还有专门来刷礼物的猜我是什么鬼，以及感谢大家的礼物。在路上2016，我来翻译一下，这两个字应该读成好好，是不是就是真好的意思。谢谢大家送的掌声，还有哈，我们可以来点音乐了。配合默契，超级默契，越来越默契。谢谢猜我是什么鬼送的掌声。哈，凉凉，点解我要去翻工，是不是应该这么说，我说的对不对？看我还是稍微因为看了麦都会一点点粤语的，对吗？ Mr. Ye， 又是新的一周了，加油。是啊，到了周六日晚上看到了杰克堂，就意味着这一周妥妥的结束了。在路上2016说，美好的状态就是享受现在的十点打录机啊。对于我们来说，最好的状态是看到你这样说。谢谢兰兰送的喜欢你，还有 YYY 送的喜欢你，以及猜我是什么鬼送的女生。总之如果我错过了谁，你要记得我通通都看到心里了。刚才我们的故事已经讲完了，而未完待续的可能会有很多的猜想，所以接下来就到了我们聊天的时间。美好的状态，好，这是我们今天的主题。对你来说，什么算是美好的状态呢？美好的状态当中必备的需要什么样的元素呢？先让我来问问你，刚才听未接来电的时候，我有记下一个问题，我也想问问冯帆。我给你点音乐，让你可以专心说话。这样就好了。我们现在是聊天的时间了，所以可以专心的聊聊天，说说话。以男生视角、女生视角、各种不同的视角，以及你们的视角汇聚在一起，我想会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过程，所以也非常期待看到你们的答案。这个问题是这样的，如果想想这个设定啊，前女友或者说一个很纠结的人，跟你有纠结情感的人看到了他的未接来电，你会打回去吗？慎重考虑，因为可能家眷就在附近。 应该，我想想啊， 怎么样，是一个很刁钻的问题吗？ 对，慎重考虑以后应该应该什么都不干。 哦，但是心里会有波澜吗？慎重考虑。我对不起你， 但 突然间觉得问完了之后，哎呀，感觉自己有点坏。没关系，你说完了我说。 应该，你说心里吗？我觉得应该会想一下吧。 会想为什么？ 但是一个我想一个男生的考虑的话，应该是没有那么复杂。 哦。就不会像女生一样，他是想我了吗？他是有什么事情找我吗？难道他最爱的还是我，放不下我吗？难道在这个夜里他觉得很寂寞？总之女生可能就会想很多很多，就是内心戏。男生好像就是他是打错了吗？没有了，瞎猜的。 不一定，不一定每个人是不是一样。 那对于你来说，至少可能就什么都不做是吧？ 应该会，可能会想一下，但是应该什么都不做。 那好，我自我暴露一下，我觉得我一定会打回去的。就是因为我坦荡荡呀。怎么样，没有想到这个答案吧？ 打回去应该说点什么？ 我可能会说，喂，我看到你的未接来电，是有什么事情吗？然后就知道什么事情。因为我吧是没有办法，我觉得自己还算是比较直的那种人，就是我想知道答案，所以我就必须要去求证，然后想知道到底怎么了，于是就去知道。而且最最重要的是， 说给所有的朋友们，以后如果被问到这么刁钻的问题，你可以这么回答你的另一半：我觉得心里面现在只有你，所以接与不接，打与不打，这都不重要，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这个问题。看怎么样？ 对，好圆满。 我是临时想的，嗨，所以大家学会了吗？但是我很想知道大家的心情，如果看到了那个他，不管是曾经的那个他，还是恋人未满的状态的那个他，看到了一个未接来电，似乎心里总是会泛起一些涟漪的吧。听着打开收音机，听着最爱的那首歌曲，如果是你，你会选择什么样的歌呢？我也很好奇。对刚才我们说的任何话题当中的任何一点有兴趣去回应的话，通通欢迎。哎，那再问冯帆好了，如果在收音机里边，你会特别想听哪首歌？ 哦，我应该还没有想好。 哦，那给你一首歌的时间想一想怎么样？ 好的。 这首歌也是特别有画面感的一首歌，我看看，错了，哎呀，这首歌也是特别有画面感的一首歌，《少年锦时》，听着那个叮叮咚咚的声音，可能每一个人脑海当中浮现的是不一样的，有可能是自行车铃声，有可能是反正我脑海中就浮现了自行车铃声。我家猫猫叫汪汪，脑补各种情节之后可能还是不会回播。凉凉说，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梦有所归望有可归，家有可顾心有所操的状态下，哇， 又回到春末的五月，凌晨的集市人不多，小孩在门前唱着歌，阳光它照暖了溪河，柳絮乘着大风吹，树影下的人想睡，沉默的人从此刻开始快乐起来，脱掉寒冬的傀儡，我忧郁的白衬衫，春口袋里面的第一支香烟，情窦初开的我，从不敢和你说，仅有辆进城的公车，还没有咖啡馆和奢侈品商店，晴朗蓝天下昂头的笑脸，爱很简单。钟声敲响了日落，山坡，哎呦，路越过山坡，一直通向北方的是我们想象，长大后也未曾经过，爬满青藤的房子，屋檐下的邻居在黄昏中飞驰，秋天的时候柿子树一熟，够我们吃很久，收音机靠坐在床头，贪玩的少年抱着满花束不放手，陪我入睡的是月亮的忧愁和装满幻梦的枕头，沾满口水的枕头。 处开的，哦，从不敢和你说。仅有辆进城的公车，还没有咖啡馆和奢侈品商店。晴朗蓝天下，昂头的笑脸，爱很简单。 爱很简单，还是爱恨简单？这句是我家猫猫叫汪汪最喜欢的一句。凉凉说，爱是纯洁简单的，但生活却是不简单的。 Mr. Ye， 生活总不会比想象中的更好啊。大家今天说话都好哲学啊。喜欢这样的状态，这是美好的状态。因为在听大家说这些的时候，脑海当中也在回忆起刚才故事当中的情节。当被 Z 问到生活已经如此艰难了，为什么不能在故事当中给一个完美的美好的结局呢？这是一个问题。就好像曾几何时，好莱坞大片当中造梦的那个空间给那个时候经济大萧条的时代的人们带来了一丝希望，是因为坐在电影院当中可以看到那种美好的梦幻的结局。但现实是复杂的，只要生命没有终结，它就没有所谓的结局一说。但是这么想起来，似乎又觉得这种流动感也是一种美好。哎，说到这儿又想问冯帆了，对于你来说，你喜欢一个故事，不管是电影作品还是文学作品，什么样的结局比较合你的胃口呢？ 我比较喜欢的还是太完美的我应该也不太会喜欢，或者是100%不完美也不喜欢，应该会在偏完美的一边。 就是它是一个轴线哈，它不是极度的完美或者不完美，而是在偏完美的那一边。 对， 有道理。其实我喜欢，我自己也本身比较喜欢那种开放式的结局。就是没有那种你会知道接下来啊，王子和公主终于幸福的生活在一起，或者是啊，公主得了绝症死去了，就是不是那么极致的，而是说它还有延续的可能性。因为似乎生活本身就是这样一种延续的过程。那如果让你说一部你最近看的特别喜欢的电影是什么呢？ 最近看的喜欢的一个电影，我想 那等会儿，那这个问题可以留到， 我好像什么都在想一想 但是上一个问题你想出来了吗？就是在收音机当中想听到的某一首歌，要不然你说，要不然我给你，我看看我今天有什么歌。 对，我可以选一下。 好啊，那这样吧，我给你选一下，大家也可以选一下，因为我们还有一首歌的时间，所以在最后一首歌播放出来之前，我们可以好好的来民主投票一下，最后一首歌你们想听什么？一 Angel， 二水星记来自郭顶的，三浮游来自陈绮贞的，四 Too Good To Say Goodbye 来自 Bruno Mars 火星歌。所以四首歌请大家做选择。先问冯帆吧，你因为就在我旁边，你有近水楼台先选歌的权利。 我什么都不想的情况下，第一感觉应该选第三首吧。 哦，浮游，好的，看看大家怎么说，一或者四，一，哦，因为我没听过的哈，中间的没有听过，所以只能选一或者四。 那就一四里面选一个。 哇，你怎么这么好说话？一是 Angel， 四是 Too Good To Say Goodbye， 你想选哪个？ 那我应该会。也不好选，第四个吧。 第四个，好的，我看看大家的选法。 有选一的，有选四的，好像很多人选四，因为觉得 too good to say goodbye 好像挺适合结束的。先看看大家怎么回应刚才的问题。有相对完美的存在，却没有完全完美的出现。凉凉是这么说的，猜我是什么鬼，说完美但有一些遗憾。想还有凉凉说，想象中追求着生活在现实中变得更好，就需要持续不断的努力。太深奥了。有人提出了意见，说怎么回事，我们十点答录机不是一档情感节目吗？为什么变成了一档哲学类的节目？其实呢，有的时候生活或者生活本身，我们如果把它过成一门哲学，显得就有点太严肃认真了。但是偶尔的时候，在周六日的晚上10点到11点钟，可以放空思考一下，然后再听听感性的音乐，做个好梦。 Too good to say goodbye， 把它作为我们今天的道别歌曲。非常感谢冯帆今天全场的音乐陪伴，当然还有来自男生的观点。最后呢，还有一首哦，突然间忘了一件事儿，非常非常的重要。 对， 我们要唱歌的哈，怎么回事？我真的是服了。所以呢，在听最后 Too Good to Say Goodbye 之前呢，我们还有一首歌，是作为我们今天整个故事的主题曲，并且是由杰克唐和冯帆即兴创作的，也就是在我们直播前的那么半个小时吧出现的。所以大家准备好了吗？我们现在开始。我们重新来。你知道刚才怎么了吗？我刚要开口的时候，我被自己的口水卡住了。所以对，证明我们是完全 live 版。我们再来一次， 为了更好一点，你帮把我的音量稍微小一点点。 好的，好，这样可以吗？ 好，来， 特别好，我们随时就是这样的沟通，你知道吗？这就是特别像我们现场调音。来， 一时悲伤，一时欢喜，是什么住在你心里？一阵想你，一阵厌弃，是什么发生在现实里？美好的也可以是落寞的，就像牵绊的也可以是勇敢的，他们都取决于，取决与你。哒哒哒， 其实我们还有大大的部分，但是看了一眼时间，发现马上就要说再见了，于是我们就在这样的琴声当中和大家道晚安，明天见。 歌唱北京，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评选开始投票，登录网址歌唱 bj.bitime.com， 选出你心中的北京旋律。 我是微蓝北京的代言人小薇，供暖季主题活动开启了，好玩的环保互动小程序游戏，参与就可得积分赢奖品，脑洞大开的环保互动话题，带你长知识开眼界。微蓝北京2019年主题海报征集同步开启，还在等什么？抓紧参加吧！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